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继续的在周一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书房这个空间，也就是我们的书房板块，来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培养一下孩子的阅读兴趣，提高一下阅读的速度。今天我们微博上面放的这个视频啊，提高的有点猛。欢迎一下来自上文金泰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欢迎张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 哎，爱琳老师的话筒啊，再试一下。 好了吗？ 好了。好，哎，那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继续来说说阅读的事儿。上周呢我们其实很多的家长都关心说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可能阅读一些比较枯燥的书，至少他是能够，因为对他是有作用的，至少他能够读进去且大概的能够理解书中的意思。这个有时候呀单有兴趣还不够，我们还得教大家一些方法。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的这个视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在干嘛呢？ 这是我们给孩子做波动速读的一个练习。之前上次可能给大家讲过，我们的波动读书，就是波动速读孩子呢通过快速阅读的学习，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通过脑科学潜能超感知力的训练，我们使孩子达到波动读书的效果。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快速阅读的方法，这种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成人也可以学。两种方法你们叫殊途同归，它都可以达到快速阅读的这种效果，并且都可以达到波动读书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波动读书就是我们视频里面展示的孩子极快速的翻动图书，就像哗哗哗的在翻一样，但是书里面的内容他是接收到了，并且他可以把书里面的内容讲出来，看起来是很神奇的，但是在我们那里是真实发生的。孩子是可以达到，因为孩子的潜能是无限量，咱们已经讲过多次孩子潜能的问题了，就是一旦孩子的潜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看起来如此神奇的一个效果，孩子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训练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的。 那这个感觉给我们在视频当中感觉是在播书啊， 就是 很快的在翻，还不是一页一页的在翻， 对， 很快的在翻，且他能够知道这本书，这本书他从来都没有读过， 对， 然后知道这个书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一个小朋友，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小男孩，他大概是多大？然后接触这个快速阅读的训练多长时间？ 是谁呀？那个 小雨 啊，小雨是今年再开学该上五年级。然后他接触这个有一年半的时间， 那基本上就是8岁多来，然后现在10岁11岁的样子，9岁来， 对， 接触一年半的时间，训练一年半的时间， 不是说一年半在不停的在训练这个 算是一周来一次课那种频率吗？ 对，他一周来一次，但是开始呢是给他练这个小孩啊，他是一开始就是到我这儿来是给他上那个语文的这个作文辅导语文，主要是后来呢这个妈妈觉得这个 全脑课程比较好，又给他上全脑课，然后先是给他做感知思维的训练嘛，感知思维的开启，然后慢慢的呢就是这个做这个波动速读的训练。本身这个训练的时间并不长，本身这个训练做了波动速读的训练做了有三四个月吧。 前面其实也是在打基础。 对对对。 开发，我们说全脑开发，它开发呢总是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就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就是误以为说全脑开发就等于瞬间我的孩子整个的整个的学习信念那个学习能力就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呢是受到了一些全脑机构的这个宣传的误导，就是你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送来我就还你一个神童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宣传语，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就是家长一定要在这个自己的心里有一个自己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要记住，只要沾学习，就没有一蹴而就，也没有不劳而获。只不过就是，如果我们孩子接触到了全脑教育之后，等于就是什么呢？以前我们的孩子是让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可能更多的是不停地去灌输，是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喂给他。而当我们的孩子有了全脑学习能力的时候，他就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了，他自己有工具了，能够说你教了我一道题，我自己就能够去想另外的十道题去怎么做，是孩子有了这样的能力了，而不是说孩子有了这个做了全脑开发之后就可以不学习了，每天玩玩完了一考试就能考100分，这是坚决不是的，一定要坚持给孩子练。 听起来刚才艾琳老师说的那个呢，也是我们就我作为学生小时候特别想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没有一种学习方法让我平时疯玩然后一考试全会啊，这个反正我小时候没有做到，现在呢我们专业的老师也告诉大家不太可能，你自己小时候也没有做到，现在你说我把孩子送到一个全脑开发的地方啊，这10天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神童，然后天天就玩，然后考试还这也不可能。 对，我就跟我们的孩子也在说这件事情，我说你来学全脑啊，我说学习不是工业是农业。他从你的播种到你的收获这之间是一定是有过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耕耘。 不停的耕耘的过程，这个想要看一下我们，已经有一个小朋友小雨小同学可以收获啊，至少有小果实可以收获了。我们这个收获的视频大家不要被震撼到，因为昨晚他们发直播这个直播帖的时候我是被震撼到了。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居然只练习了3-4个月这个波动速度，当然他前期有1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在打基础。 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感知开启之后，其实在1个星期之内集中训练，孩子就会有这个能力了。只不过就是孩子最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给孩子开完感知之后让孩子去练这个，那么孩子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他去翻这个书只能够理解到书中20%的内容，然后慢慢慢慢不停地练，你给他练过100本书之后，这个孩子就能够把书中80-90%的内容都能够吸收到了。这也需要练的。 这也是刚才艾琳老师说的农业的过程啊，不可能说你播一个种子，这长一堆果实，这个不太可能。 还有就是学了全脑课程之后，可能以前孩子在1个小时之内，他可能只能看5页书。现在孩子学习了这个之后，他1个小时可能要能够读50页或100页，这个就足以了。 不是要求所有的小朋友最后都达到我们视频当中那个状态，好像才是好的，才够了。真的是依据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啊，然后呢，也会请两位老师，我们之前也说过，他会有一个测试，提前有一个我们叫什么呢？ 多元智能测评。 对对对，就会给他一个测评，会告诉你说你的孩子在哪个方面就是比较突出的，他可能在语文方面就是比较突出，在数学方面就是稍微差一点，那我们也要接受这个基础的测评，然后之后呢通过训练孩子可以达到视频当中这个效果。我们来看一看视频吧。微博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向张丹老师还有艾琳老师来提问。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视频，在视频下方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 哎，今天怎么没有人来问我们这个视频的真实度啊？好，大家是都被震撼到了吗？就是跟我一样，第一次第一遍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觉得太过于震撼，我不愿意相信，所以大家是不愿意相信的时候，大家就没有给我们留言。还是我们刚才忘记提示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视频。嗯，我们再跟大家提示一遍我们的互动的方式。今天呢，我们跟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在暑假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孩子高效的阅读啊，进行有效阅读，而不是像刚才林老师说的，真的有的孩子可能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了，五页书这都多了吧，就翻了一页啊，然后呢家长来了咔咔咔再翻几页，但是实际上你问他就根本就没有，不知道刚才那几页书说的是什么。这个假期不要浪费它啊，我们还是让孩子可以有效率的来阅读学习。微博可以看视频，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快速阅读，其实每一个孩子来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好像是在14岁之前，所以这个快速阅读像视频当中的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或者接近于这样一个效果，还是建议大家14岁之前就做这样的训练。 是的。 一般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8、9岁的孩子可能会需要1年半的时间，我们给他打基础，做不同的训练，然后最后有3、4个月的时间比较集中的来练习快速阅读的这个方法。这个是也是依据每一个孩子不同，所以他需要的学习的阶段也不一样。 对，是的。首先这个脑科学潜能的课程是这样，它不是以我们以前的知识沉淀为基础的。那么每个孩子在这个上面能力表现的差异呢，是跟孩子的专注力的集中程度，孩子的性格习惯，孩子是不是很容易放松，就是所有的潜能课程其实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什么样是最佳学习状态，一定是既放松又专注又开心的这种状态。那么孩子呢，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课程过程中发现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压力很大，在面对现在的状态中，这样压力很大的孩子他不容易放松。那么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在做脑科学课程中，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让他学会放松。然后有的孩子呢是专注力极度不专注，那么他呢就是专注力不专注，他又分两方面影响，一个是他自己内在的思虑比较多，比如说老师说了一件事情，他自己就开始编故事了，开小差了，他自己就开始就是我们叫内心戏吧，比较复杂的。老师说到一个，他自己思绪就多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跟着老师的专注力去走，他自己内心就开始已经天马行空的想了很多东西。另外一种呢，专注力不足是因为他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就是老师在这里讲课，离他很远的对边上别的同学的一句话就都能把他逗乐，他完全没有办法跟着老师的状态去走。那么这两种状态，就是一个是内心压力大，再一个就是极度容易被分散专注力的孩子，在做脑科学潜能课程练习的时候，那么他进入状态就会慢。但是平时很自在很放松，然后专注力又先天比较好的孩子，在做脑科学的课程训练中，就会我们在这方面就会看到他们会突飞猛进。有的孩子甚至潜能的基础打得很快，波动读书练得很快，3、4个月就有可能能达到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雨刚才波动 视频的效果。 对，真的是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状态。但是也真的有的孩子需要1年的时间来去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前期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让他学习如何应用这种瞬间可以进入放松专注的这种状态，瞬间进入，我们会有很多让他进行呼吸的方法的练习。因为其实人最主要的就是，包括周华健有一首歌什么老神仙来演说，放松最好的就是呼吸。那么当我们让孩子，我说你要放松你要放松，孩子依然不会放松，但是我们会用呼吸，我们会教他如何去呼吸。那么呼吸其实他的专注力转移到呼吸上，他在呼吸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哦，就是孩子，现在的孩子当然压力很大，我们也很理解他们啊。我们原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选项啊，人生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选项。现在当人生的选项变多了之后呢，哎，家长有时候会茫然，然后这个压力就转嫁给了孩子。所以我们会用呼吸的方法来调节。下半段我们来讲讲这个神奇的呼吸法。我终于知道了，因为紫竹在给我们解释说为什么没有人来跟我们互动啊。他说因为这个视频没有看懂，太深奥。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终于。你看，你们就应该解开我的这个迷惑嘛。来，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视频啊，还没有看到的视频的听众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即将读五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他在蒙上眼睛的状态，当然也可以不蒙眼睛了，这个无所谓啊，纯粹是一个视频效果的问题，蒙眼睛或者不蒙眼睛。然后给他一本我们确认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书，有可能是父母刚刚买来的，至少呢，这中间的内容他是能够大致读懂的。就像视频当中这样让他翻波动啊，大家想一下，你播这本书，你就像看这个纸质怎么样那个感觉，把那个书从头到尾啊这样播一下，在这个波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视频展现的是他在波动过程当中把这本书大概里面讲的内容和故事复述出来。我解释明白了吗？就这么难懂吗？还是说你们难以相信这个这是一个事实？对，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视频。这个是我们在微博上面我转发的时候给大家写到的这个波动速度啊。我原来以为是就是波，就是 提手旁的 波，对，就是波动的波，就是动词的那个波，但其实它是水波的波啊。 对。 波动阅读，如果对于这个视频啊，我解释了之后，大家有更多的了解了，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来向我们提问了。下半段呢，我们会说说针对孩子这个很紧张，然后注意力不集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推荐给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视频了。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十五，检测篇。舌尖上的精灵舞者。在山西杏花村，我有幸见到了一位白酒品酒师，同时也是汾酒集团检测中心的主任。冬天的山西寒风凛冽，能够品尝到那种冰冷的味道。当我慕名走进汾酒集团技术中心时，王主任的热情与微笑把冬日的寒冷一扫而光，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王主任正在组织一场内部品评会，工作台上有九只贴着编号的高脚杯，杯里盛有酿酒，还有一瓶用来漱口的纯净水。王主任端起其中的一个杯子，晃一晃，放在眼前，仔细地观察着，专注的目光似乎要穿透酒杯，他在观其色，然后酒杯倾斜45度，细细的嗅闻，停顿了大约10秒钟，他在闻其香。这时酒体轻轻入口，调动了舌头，让酒在整个口腔弥漫开来，细心品尝回味着，喉管微微一动，咽了下去。他在品其味。王主任拿起笔来，在表格上写下品鉴评语，那专注极致的神情犹如进入无人之境。他用纯净水漱漱口，进行下一个品鉴。九个样品酒全部品完之后，把能够做出定评的酒样放在一旁，没有定评的酒样重新品评。等到所有酒样全部定品之后，时间已经过去90分钟。这样的筛选之法很费时，但是却是最有效的。我发现王主任在写品鉴评语的时候，有的酒样是一挥而就，有的酒样却需要仔细揣摩每一个用字，往往几分钟没有写下一个字的评语，神情中有咀嚼沉思，追求精准，更多的是兴奋。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走过去问问详情。王主任说，最困难的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一百三十味本草，一千二百五十八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要赶紧开始下半段的节目，不然呢，大家在这个微博上面的留言就说你们还不回答，我们就走了。赶紧的来，再一次的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周一书房板块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一位是张丹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李爱琳老师。 大家好。 这个看懂了视频的朋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微博聊起来了啊，说你们是在说外星科技吗？太玄幻了，我们不是在拍玄幻电影啊。这个确实我看了以后呢也觉得有点玄幻，但其中的各种的缘由包括我们刚才也说了，可以蒙眼睛也可以不蒙眼睛，孩子各自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异。我们给大家看的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奇妙的视频，大家先来看视频，然后针对这个视频有一些问题，我们的波动速读包括快速阅读，成年人也可以去学的快速阅读，但成年人学的快速阅读不是今天视频当中这个结果啊，不是这个效果了，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处在一个没有办法全脑开发的最佳时机了。那在成年人选择快速阅读学习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前后的变化呢？今天大家好奇都可以在微博上面向两位老师来提问。还有呢，有朋友问到了就是自己家里面宝宝这个专注力不集中的问题，我们也给他们一些建议。微博继续的向两位老师来提问和看这个你们认为是外星科技的视频，都可以通过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了，有朋友说是完全不用看内容，就靠不停的翻书就可以去感知内容吗？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吧。所谓的波动速读，它是很快的在播这个书，为什么它就能感知到这个书里面的真实的内容，而且这个书它还从来都没有看过？ 我给大家先简单讲一点点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量子力学已经揭示出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波动的存在。 嗯， 是地球上的任何事物在任何阶段呢，它都是一个频率发出不同的波。那么人的大脑呢，是目前地球上最复杂的结构，它能发出或者是接收到任何频率的一个波动。那么波动读书呢，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一种非常惊人的吸收能力和吸收信息的一种方法。那么训练出这种能力呢，我们大脑会以目前超过阅读速度十倍甚至百倍的速度来感知这样的信息，它所调动的正是我们大脑中这样的潜力。就是我再给大家简单的，这个是我们科学家从科学原理方面呢，是它是感知到波的角度来去感知的。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我们会去开启孩子的大脑脑内屏，对我们叫超感知力。那么这一部分的超感知力一旦开启出来呢，我们在即使不借助我们的双眼，在蒙眼状态下呢，我们也是可以感知到一部分事物，甚至感知到一部分的画面的。 嗯， 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成人可能都会做梦，在梦境中呢，我们其实是有 3D 动态立体的画面视频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闭着眼睛的这种状态下。也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更极端的例子，当然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例子。我们知道有些人是会梦游的，就是梦游的人他是闭着眼睛的，他怎么能感知到路，怎么能拿东西呢？其实这是我们大脑本身具备的这样的，我们叫做超感知力，或者通过脑内的通过量子的波动，他感知到的外部的世界的一部分感知力。 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管是说量子物理，我们科学可以解释的一部分，还是说大家依然觉得说，很神奇，这个呢，确实是通过，只能通过去实践了。 对 啊， 是的， 就是只能通过大概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实践，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真的教会你成年人快速阅读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教会你的孩子我们把这个技巧告诉他，然后他掌握了之后，那就不是视频当中演的了，就直接演现场给演给你看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所以这其中的一些原理到方法，刚才呢我还跟艾琳老师在交流，我说其实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爸也给我买过好多各种学习法的书啊，来80后的都可以出来说一说，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们买过一本书叫四轮学习法？来来，出来说一说。但是啊，我非常理解我父亲当时给我买这个书的心情，就是他看到有这种比方说高考状元什么的啊，通过这个总结出来的四轮学习法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现在在回想，你如果仅仅是给我买了一个所谓学习方法的书让我去看，我根本就不懂啊，因为年龄太小了。然后学习这件事儿啊，真的不能够通过说上网看一些方法，或者在书本里面仅仅看一些方法，你就让孩子或者是家长自己去实践，这个事儿我觉得更为科学一点儿。 是的， 艾琳老师，真的这个我刚才说的，我作为80后痛苦的学习经历， 这个就是说在网上也好，或者从书本中获取这个方法哈，得是那种就是具备特别有自学能力的人才能够达到的。或者是说我们有的家长，像以前我教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就是专注于对这个孩子的培养，5岁这个孩子上学，别人都6岁，他爸爸改户口本让他5岁上学。上了学之后呢，每天回家他爸爸就拿着各种参考书，然后在上边做着更详尽的注解，然后回家给这个孩子讲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这个孩子在4年级的时候，别的孩子4年级是10岁，而他那会儿是9岁，就顺利的考上了8中的少年班。然后就是在4年之后的13岁还是12岁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据说是上了北师大。这个就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 这个是一个神童的故事呗。 这个就是他的家长，首先 就是目标特别明确，然后奔着这个目标 不懈的努力， 不懈的努力，但是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这种能够常年长达几年的奔着一个目标能够这样不懈努力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说更多的孩子其实在他的学习当中，我们说其实教育啊还是有温度的，我就总觉得你说一个孩子他坐在教室里边，每天老师就在他面前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让他去学习，他都 不学， 他都不学，所以我们要光凭网上或书上说能够转变孩子的这个学习的状态，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特别现实的啊。当然肯定是有，但是不适用于大多数，大多数还是要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 学习要有温度，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呢，因为李爱林老师强调的这个父亲的这个一直陪伴的这个学习，其实跟我父亲陪我学习这个过程很像啊。当然了，我不是说他扔给我一本四轮学习法就完全不理了，因为其实这个学习方法他也没有经历过，所以他没有办法给我讲一遍。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就是我现在在回想，比如说我有时候有一些数学上面的不懂，这个坎儿可能就过不去，但是他用成年人的思维，站得比我高一点的角度，他先去理解了之后再来给我讲一遍，我可能比在学校里面的那个会更容易理解。这个就是艾琳老师提到的这个温度啊。我们现在呢也是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妍妍在微博上面说这是特异功能吧，这是不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特异功能。我们原来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说孩子在14岁以前为什么我们那么鼓励家长去尝试一下开发他的右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右脑就是一个大宝库，它可以无限量的往里装东西。哎呀，可是我们小时候呢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这个科学。 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教育的当中啊，把孩子的想象力极大的限制了。其实我们右脑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想象力，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波动速读，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有孩子具备丰富的想象力。我原来看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孩子在公共汽车上边，是妈妈还是谁要接他回家，然后呢这个孩子透过这个车窗看到外边呀有那个水管，工人做市政的那种水管漏了，然后从上边不停地往外滋水，这个孩子说妈妈那个水管哭了。这个就是孩子 受伤了， 说他哭了。这个时候就是往往当我们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是有这样的特别美妙的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家长往往就是好像跟没听见一样， 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上学之后，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考试，大大小小的考试随着你年级的增高会越来越多，小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单元测试，然后期中期末测试，到了孩子上了中学了，可能就有月考了，有星期考了，有的甚至有每天的晨考了。那么所有的这些考试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的都是精准答案。这个精准答案就限制了我们孩子特别特别丰富的想象力。于是慢慢慢慢孩子就不爱去想了，因为孩子说出那么美妙的语言，妈妈水管哭了，得不到 任何的 赞同，或者是哎呀是吗，或者怎么样，或者接着让孩子接着往下想下去，那么孩子慢慢觉得我怎么那么无趣呢哈，或者说这些话可能没有意义或者是错的，于是我们孩子的想象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而实际上其实我们右脑训练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把孩子已经沉睡的或者已经慢慢流失的这个想象力给他再找回来，再激发起来。而创造力基于什么？基于想象力。 我们之前说过右脑的这个储存量是左脑的多少倍？ 记忆力是左脑的100万倍，它能够储存4亿本书，能够上20个大学，如果我们看读完20个博士。 对，所以很多人说，因为还有朋友在微博上面，因为好像自从我给大家解释了这个视频之后啊，大家就开始就你们的震撼都苏醒了，对不对？说我看《最强大脑》这个节目，我都没有看这1分钟的视频感觉震撼。对，你们不要光顾着震撼，其实中间它是会有一些原理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你的右脑会是你的 左脑的100万倍啊，它是100万个左脑的记忆储存量哦。然后这个读20个博士，这个4亿本书是吗？ 嗯， 那你这何况说我们现在已经在14岁之前，哎，慢慢的唤醒他，嗯，逐渐因为学习压力哈、啊，各种社会上面的一些原因，封闭起来这个右脑空间，我们再给他重新的打开。其实孩子生下来那一刻，他是完全打开的。 对，是的， 左右脑的空间都是完全，整个都是空的，想怎么放怎么放。但其实大家回想一下，随着我们慢慢读书越来越多，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时间的增长啊？脑子越来越不够用，这真的不是年龄大了的问题好吗同学们好啦，我们也要回答一下刚才有一位妈妈问到的啊，说专注力特别差的这个事儿，但是他们家孩子真的太小了，你们家孩子还处于那个右脑那个100万倍啊，都可能也就没有缩小多少，他说宝宝才1岁半呢，感觉专注力特别差，没有耐心，一个事儿呢尝试2次如果不成功他就果断放弃了，请问要家长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 我觉得首先这个家长有点过度焦虑了，就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啊都是被家长过度关注，不像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家长其实没有现在的家长关注的这么的精细和细腻、嗯、其实1岁半的孩子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在家长在孩子生活做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第一个应该是以辅导和辅助，现在还远不是说我要给孩子定性他的专注力差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孩子家长0到3岁的孩子要家长多注意做的事情呢，是多给孩子听呢高雅音乐，然后呢听一些国学的经典，然后呢给孩子做一些粗大的动作，让他孩子多去运动，去刺激他全身的这个运动细胞的这个发育，这个反而会对大脑的这个生长和发育给予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现在的运动和音乐对于孩子的大脑发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要关注到我们家孩子可能现在父母就给定型了，专注力差，还远没到能观察出来孩子的专注力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这个阶段。 嗯、 那么如果说真的想要去看一下孩子先天的专注力，也不能通过妈妈在生活中的观察，确实在1岁以上的孩子是可以做多元智能检测的，那么可以去测一下，能看得出来孩子先天专注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太小了，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3岁之前的时候，我们叫做大量输入不求甚解，就是说我只需要给孩子不停地去多听这些高雅的音乐国学经典，然后呢我们多去给孩子做，让他多去爬行运动，然后尽量多的时间去运动，而不要去看电视剧，只要做到这些就足够了，我们多做有益的事情。 嗯， 而且这个年龄的宝宝他正在处于一个模仿的敏感期和语言学习的敏感期、 嗯、1岁半这个时期， 对对对，因为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是有不同的敏感期的。为什么我们说阅读不是到了孩子上学之后再去读书，为什么他阅读没有兴趣，是因为在他4岁半到6岁半那是阅读敏感期的时候，你没有带着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就不感兴趣了、 嗯、 那么1岁半的宝宝他是一个模仿敏感期，为什么他那件事情干2遍他就不爱干了，是因为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干。那么既然我们家长知道了这个敏感期呢，就是他想干哪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正确的示范一遍，然后再让宝宝去做。 嗯啊，就是哎，2遍之后，你看妈妈还又把它重新捡起来了。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知道说那第3遍怎么办？ 对，就是不是就一开始，我们说有很多的时候，一开始一些事情，家长先去有一个正确的示范，正好他处在这个年龄嘛，这个阶段嘛。 嗯、那他也想问说，这个专注力和耐心的培养，大概他要从几岁开始就可以来做相关的训练？ 这当然从他开始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啊。 完了，这样说来，这2遍就放弃还是没有耐心 就是说你、嗯、他放弃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他着急嘛，对吧？ 嗯， 但是如果你家长之前给了一个正确的示范了，他不就明白了吗？ 嗯， 他再去做不是就好做了吗？ 哦，这个时候就是反正从孩子生出来，一方面是张丹老师刚才说到的，3岁以前就是大量输入就对了， 啊，因为反正他这个右脑现在这100万倍都还在呢，大量的输入。另外呢，就是艾琳老师说到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给他对的示范。 对、 啊、他现在正在一个模仿期，高度模仿期。 那你对的示范完了之后，他因为宝宝的能力一定是先天的，有好有坏的， 嗯 啊，或者孩子在这件事情上慢一点，这件事情上快一点嘛。那他当你模仿完之后，他还做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给他一些帮助吗？ 嗯 嗯， 哎，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就是说他们家小女孩特别暴躁。大概到3-4岁吧，可能3岁的左右就特别暴躁，就是特别这个东西如果不随他的愿了，就是勺子什么的咔咔就往地上扔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医生就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那你就要，你首先你要捡起来，然后拟人化的告诉他，你这么重的扔这个勺子，这个勺子也会疼。然后下一步再告诉他，你应该这个时候你不喜欢了是吗？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到哪里。首先也是家长一定要给他做示范。我先捡起来放回去，就这样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哎，后来我看那小女孩就没有那么暴躁了。 对， 啊，就是她学习能力很强。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家长的方法出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的孩子说上那个幼儿园，在一个好的大的幼儿园跟一个小的小区里边的一个私人开的一个小幼儿园，他说我爱人跟我打架，这两天非让我把孩子送到院里那个正规的那个大的双语幼儿园去。他说我觉得这个小的，咱们就说小私人作坊的幼儿园，他说我觉得挺好的。他说，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以前我们家孩子每天吃饭的时候，他那个总要手里拿着玩具，然后到处的走着溜的吃，大人拿端着饭碗追。 嗯， 他说自打去了这个幼儿园，回家吃饭他自己往那儿一坐，然后跟我说，妈妈把我那个玩具搁到我的对面，他要看着我吃饭的。 哎， 他说我觉得这个幼儿园真的挺好的。他说孩子去到那儿之后会跟我交流了，情感丰富了，而且做事情吧，那个以前要是不让他抱着玩具吃饭就得哭就得闹了。 嗯， 现在他自己说让他坐我对面，他要看着我吃饭的。所以说方法很重要。 怎么我们就从记忆力和这个波动阅读说到了这个对面看着孩子吃饭了呢？果然啊，一说到孩子教育的问题就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没有关系，下了节目之后呢，大家依然可以在我的微博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在我的微博下方提出你们的问题，孩子不同的年龄段，我们都会让上面金泰两位老师在微博上面来回答大家的。嗯，今天我们就跟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琳老师聊到这儿咯。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富贵吉祥酒，是出厂价呢1588啊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富贵吉祥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啊，大家可以想一想，